副本记录战成名，尤其是买股之地的记录，最终也没有再被破除掉后，加君莫笑好友的人越来越多，大公会的有，小公会的有，私人性质的也有。大公会自然就是像兰溪阁、霸气雄图他们那样，想找叶修去做长期的代打。小公会则比较可能谈机会、谈发展。 谈在大公会里出不了头什么，把叶修当个新人往里忽悠。私人性质那就是套近乎，希望得到高手的帮助。形形色色、林林种种的各类玩家，叶修周旋其中，该推的推，该敷衍的敷衍，该无视的无视，处理起来游刃有余。这个一寸灰，叶修随手看了下资料。 是个23级的鬼剑士。叶修心念一动，倒是想起了微草战队的那个刺客辉月。同意好友申请，立刻接到对方发来的消息：“前辈，我是乔一凡，微草战队的那个刺客辉月。”还真是。叶修一边想着，一边回了一下：“哦，是你啊。嗯，我想试试镇鬼。” 你怎么还练个新号啊？叶修不解。歌俱乐部里除去在联盟注册的那些比赛账号，也还会有许多其他的满级账号卡，通常各种加点、各种流派的账号角色都会有，选手有用，随便拿张来就是了。这些账号又不用去奢侈武装，成本一点也不大。 乔一凡在微草战队中的尴尬处境，叶修一个外人当然不会知道得很清楚。只是同在联盟混迹，各战队有哪些账号角色，大家相互之间都是了解的。尤其本赛季，叶修还是打了一半的刺客。叶修印象里，这是微草本赛季从来都没有出场过的职业，由此也可大致推断。 这个玩刺客的选手在俱乐部的边缘地位，当然，也有可能是待培养的新人，尚不成熟，所以没有派出场。但在有过交手接触后，叶修看出乔一凡的刺客水平确实一般，看不出有什么发展潜力。而这人的特点明显很适合鬼阵，这才出言提点了一下。 除此以外，倒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了。希望在这边的话，有机会能得到前辈的指点。乔一凡说。叶修怔了怔，他混迹职业圈多年，什么情况没见过。此时虽没问，乔一凡也没说，但从乔一凡的处事，却已经基本猜测到了对方的尴尬。 你打荣耀多久了？1年多。哦， 新人不易呀。叶修叹息。微草有一个号称王不留行接班人的高英杰，这个叶修也是听说过的。而每每出现这样的一个天才人物，无意间却会抹杀掉不少同伴的光芒。就像现在的乔一凡，并不是毫无潜力。 只是站在天才身边，一被比较就显得灰暗无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想到了这些，叶修也理解了乔一凡这种边缘人物做出更换职业的抉择有多艰难。说严重些，这甚至可以说是赌上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决断，而要做出这一决断的，还只不过是个少年罢了。 这孩子眼下的选择是比较中庸两可的，一方面在俱乐部继续刺客的表现，另一边却要偷偷练习镇鬼，来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有实力。长期的边缘角色让这孩子严重信心不足，这从打他小心谨慎的打法上就可以看出来。昨天叶修才提醒他多点勇气，如今能走到这一步。 已算是不易了。看到前辈大神只是简单的哦了一声，乔一凡心中很是忐忑。 正不知大神是什么意思，消息却已经诱导。 镇鬼的话，你多少应该也有些了解的吧？这个职业成型比较晚，至少要到40级的时候，镇鬼的特点也会体现出来。镇鬼的真正练习也是那个时候才能真正开始。叶修回复的消息里说道。 嗯，我知道。 乔一凡回道。毕竟是职业选手，不可能有对哪个职业完全不了解的。任何职业什么特点，有什么技能，技能都有什么用途，这些对于职业选手来说都是基本功课。 所以在前期也没有什么镇鬼的战斗方式可以练习。我建议你这账号可以找个人代练一下，你自己多做些理论上的功课，像虚空战队的比赛录像你可以多找来看看，认真研究一下。 虚空战队，乔一凡当然知道这支战队，虽然不是豪门级别，却也是季后赛的常客。虚空战队的队长李轩使用的角色逢山鬼泣就是一名鬼剑士，号称荣耀第一镇鬼。虚空战队是联盟中唯一一支以镇鬼为核心的队伍，算是相当有特点。 虽然虚空战队是以李轩的逢山鬼泣为核心，但也从来不是其他队员去配合逢山鬼泣的鬼阵。多看看，看看李轩是如何解读战局，利用鬼阵来给队伍制造胜机的。 哦，我明白了。 账号交给别人练一下，赶上我这边的等级后，可以过来一起在团队里找找感觉。 谢谢，谢谢前辈。 乔一凡大喜。叶修让他自己去看录像研究时，他还有几分失落，但现在知道自己到底还是有近距离向大神讨教的机会，顿时兴奋莫名。乔一凡当即听从叶修的建议，开始搜集各种录像资料学习研究，账号则是去外面找了个代练，订了个最快速度的升级单，就等着追上君莫笑的等级。叶修这边，乔一凡发把消息下线，他却还在和别人聊着。说话的是田七等人，此时他们也刚刚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自从在新手村见识过高手兄的实力后，一直以来田七等人都认为像他们这样的破工会根本就没资格请高手兄这样的大神坐镇。但很遗憾，工会里的其他玩家并不都这么想。在看到田七等人和君莫笑有过多次并肩上电视的记录，自然认为他们关系不浅，总在吵吵着要田七他们去拉人。田七等人屡找借口推脱，但他们工会的玩家也是百折不挠，尤其会长大人对于几人的总是推脱甚是不满。其他人倒也罢了，以会长为首的一部分玩家却都是他们一起老区过来的老朋友了。此时田七他们搭上了高手兄屡屡风光，其他老友却还是和原来一样被大公会踩在脚下挣扎。说起来田七他们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请高手兄加入他们公会，这怎么想来也都是个笑话。田七几人实在都张不了这个口，但实在架不住工会朋友天天念叨，最终他们艰难决定把他们的会长朋友给高手兄引荐一下，让他自己去和高手兄沟通。此时田七在和叶修说的就是这事儿，表示带个工会的朋友一起玩玩。这种事儿，叶修又会有啥意见？练级区里，叶修见到了田七等人的这位会长朋友。 你好，风华，月轮工会的会长。 田七他们的朋友，月轮工会在第十区的会长风华无比自信的自我介绍着。田七等人远远地躲着泪流满面的。 月龙公会的会长，这名头很响亮吗？或许曾经田七他们也是这样的以为的，但自打认识了高手兄，眼界无限拔高，三大公会在他们眼中都是浮云，这些中小公会的会长那更是浮都浮不起来的云。眼见自己风华在这自我感觉很好的介绍自己的身份，把别人并不觉得有面子的事儿当作很有面子来做，最终必然是更没面子。 哦，你好你好，你们都是朋友啊。 叶修随意打着招呼。现在还没到凌晨，不止田七和月中眠，慕云深和浅生离也都在。这二人是正常人类，每天只是晚饭后玩玩，等级渐被拉开，而且也没有和高手兄下副本的机会，比较落寞。 是啊，我们很早就认识了，想当初在神之领域的时候。 风华巴拉巴拉说起了他们过往的光辉历史，在叶修面前树立了一下他们月轮公会的高大形象后，风华同志话锋一转。 哎，话说起来，兄弟你这么厉害，怎么不加个工会啊？ 哈，工会啊，没想着要加呢。 哎，是不是没找到合适的？其实不妨来我们月轮工会，我们月轮工会在荣耀也有好几年的历史，是老牌工会之一，虽然和一些工会不能比，但是你懂的，那些大工会都是背后有职业俱乐部做后台，我们寻常玩家组建的工会怎么也是没法达到那样高度的，但去掉这些有职业意味的来说，我们月轮工会可就是响当当的了。 他拉了，他真的在拉高手兄了。 田七泪流满面的和几人交流着。 我错了，我应该在凌晨的时候拉了他来一起副本的，让他见识一下高手兄的厉害，我想他就不会再这么不知天高地厚了。 这个你确定啊？ 慕云深说， 据我所知，风华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算他见识了高手兄的厉害，也只会更坚定拉拢的决心。 没错，好马配好鞍的道理你指望他能懂啊？他是看童话长大的，穷小子追漂亮公主什么的对他来说无压力。 我知道，我就是知道才总在推脱的，但工会这帮家伙实在太烦了，没办法了，希望高手兄不要介意啊。 田七他们也是很不容易，这种情况就好比你认识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孩，结果你一个猥琐至极的色狼朋友死气白赖地缠着你要你介绍，挡也挡不住，劝也劝不了，只好征求了一下漂亮女孩的意见后把朋友带了过来。这人带过来了，立刻撒手不管当然不好，但田七他们担心的可不是这个，眼下他们的这个漂亮女孩可绝不可能被色狼欺负，他们只担心漂亮女孩打死了色狼以后连他们一起干掉，毕竟这其实不是什么漂亮妞，而是在区区30级就已经叱咤新区的高手兄。暗暗听着风华在那边使劲的忽悠，田七等人是可气又可笑。在他们看来，风华这点手段根本就是哄小孩去看金鱼级别的，拿来忽悠高手兄，那是宰牛拿把杀鸡刀，你说可笑不可笑？更要命的是，这家伙眉飞色舞的，一点意识不到自己有多傻呢。田七等人恨不得趴到网线的那一头，看看此时屏幕前的高手兄是什么模样，该不会已经要把电脑给砸掉了吧？冯华这大谈游戏里的民生、经济以至各大工会的福利，游戏里加工会的区区小事被他讲的就像是再就业一样无比郑重。如此大番议论说了半天，叶修最后只是很冷静地答复了一下， 找我刷副本是要收费的呢。 高手兄万岁！ 田七等人几乎要扔了耳麦高呼一声了。他们发现他们根本就不该为高手兄感到焦虑。金鱼老那点伎俩算什么呀，在高手兄面前不堪一击。 哦，收费嘛，这个好说，多少钱啊？ 哼，不要钱，要材料，稀有材料，或者是其他一些我需要的东西。 哦，这样，你要什么？ 那看你想刷哪个副本了。 琉璃之地。 风华说，他本人等级目前也是30，在玩家群中已算一线等级，当然和大公会24小时练级的精华队那是没法比了，普通人根本没那条件。琉璃之地啊，叶修这还踌躇了一下，因为这边副本需求的东西事实上他已经在和微草战队对练的时候赚完了。每一件千机伞都已经提升到25级了吗？而接下来的这个阶段需要的是30到40级的各种材料和装备。这月轮工会的玩家等级升得再快，和叶修他们也就是前后脚的功夫。今天刚刚到30级，30到40级的东西他们肯定付不出来多少的。 嗯，赤月套装4件怎么样？ 叶修想了想，给出了一个答案。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风华这边也在踌躇考虑，显然像他们这种玩家自建的娱乐公会，玩家并不像三大公会一样拥有果断的权利。大多数的会长并没有什么领导者的气场，反倒是像个公仆一样伺候全会上下，十分的费力不讨好。不过在新区面对的是大量的新人，在新人小白面前，老鸟们多少还是有点威信的。只不过就这点威信，好像也不足以随便让谁把手里的装备让出来公用。赤月套装是30级战斗法师的穿着套装。在穿着方面，荣耀角色分头、肩、上装、腰、下装、鞋6个部件。赤月套装这种就是最普通的穿着套装，一般就是穿着的6件套，每2件可以激活一层套装属性。而像君莫笑现在披着的吸血披风，还有戒指、项链、徽章这类属于饰品装备。荣耀里的设置一般穿着装备加物理防御，而饰品装备加法术防御。但是饰品装备不像穿着，有布、皮、锁、重、板这种防御档次完全不同的种类区别，各职业找自己甲类精通的穿着即可。饰品就需要玩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搭配选择了。对于30级的玩家，还没到要挑剔饰品的时候，但一身职业套装却是可以将自己的能力提升不少。以目前荣耀的玩家习惯来说，30级开始会追求一下职业套装，然后有条件的5级一换，没条件的10级一换，完全不追求的那不是不会玩的，就是直接一路被带上去的。叶修是散人，套装对他价值有限，因为套装的隐藏属性经常是提升职业技能，而且通常都是20级以上的职业技能。那些技能君莫笑都不会，套装穿了也白穿。此时要的赤月套装是战斗法师套，显然是想帮唐柔赚点。这姑娘也是副本队的中坚主力，但看现在这身装备，其实挺惨不忍睹的。